OK， 请你打开圣经。今天我们继续讲路加福音第十八章，在新福的新约圣经第110页，我念何修本的版本，和教会的圣经稍微有点出入，但是没有关系。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。31节，耶稣把12使徒带到一边，对他们说，看到我们上耶路撒冷去，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，他将被交给外邦人，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向他吐唾沫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，第三天他要复活。这些事门徒一点也不明白，这话的意思对他们是隐藏的，他们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。耶稣将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盲人坐在路边讨饭，他听见许多人经过，就问是什么事。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就呼叫说，大卫之子耶稣啊，可怜我吧。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，不许他作声，他却越发喊叫，大卫之子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，吩咐把他领过来，他就到了跟前，就问他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我要能看见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你看见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那盲人立刻就看见了，就跟随耶稣，一路归荣耀给上帝。众人看见这事，也都赞美上帝。让我们先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赐给我们你上耶路撒冷硬着面上耶路撒冷的儿子，也感谢你他能够打开盲人的眼睛，也能够打开我们心中信心之眼，就求你叫我们在今天敞开我们的心，打开我们的耳朵，凭着信心听到你儿子对我们所说的话。求你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，我们祷告是奉他的名。我们今天先花一点时间在检视上周的经文。上周路加记录有一个年轻的官来问耶稣，他该做什么事好承受永生。耶稣回答他就忧忧愁愁的离去了，因为他不愿意做那一件可以让他承受永生的事，就是舍弃他很多的钱来跟随耶稣。年轻的官保留他在地上的财宝，就失去永生，他离天国最近却掉头离去，这很可惜。我们对离去的人说很可惜，绝对不是客套话，是事实，真的很可惜。可惜你没有选择永生，可惜你没有跟随耶稣，可惜你掉头离去。那个年轻的官尤其可惜，因为他若跟随耶稣，其实他不需要走太远，再过几天耶稣就要达到旅途的终点耶路撒冷。年轻的官离开之后，彼得对耶稣说，看啊，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来跟从你了。这是彼得向主耶稣夸口，也是向主耶稣抱怨。当时在场的马太记录彼得说，看到我们已经撇下一切来跟从你了，我们会得到什么呢？这曾经认耶稣为基督永生上帝儿子的彼得，如今直接挑战主耶稣，意思是难不成我们撇下一切来跟从你，只得着你不过如此吗？彼得或许不明白，但是你听得出来，耶稣他还没有到耶路撒冷，他自己的门徒就已经开始羞辱他了。耶稣那天并没有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彼得，也算是个奇迹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，我们最好小心不要夸口自己的牺牲、自己的顺服、自己的服侍、自己的泪水。主耶稣要我们舍己，直接翻译就是否定自我，因为凡肯定自我的，就不免否定主耶稣基督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那天特别把12个使徒带到一边， 特别对他们说，看啊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彼得要耶稣看门徒们的牺牲，主耶稣则要他们看他即将在耶路撒冷为他们所做的牺牲。你要我看你们舍去一切，还是你要看我为你们舍去一切？耶稣之前已经预告在耶路撒冷会发生的事，但是他从来没有告诉他们这样的细节。先知所写的一切事要成就在人子身上，他将被交给外邦人。你要想起先知所写关于人子、关于弥赛亚、关于基督的一切事，你会想起 what？ 诗篇22篇，也许我的上帝，我的上帝，或者诗篇69篇，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，或当然以赛亚53篇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。就是这些你熟悉旧约关于弥赛亚的有名的经文，但是我猜你不会想到《生命记》第28章，就是摩西向以色列人陈明不遵守耶和华上帝诫命后果的经文。这一切的咒诅必临到你的身上，而最终极最可怕的咒诅是什么？被交给外邦人，你的儿女要被交给别国的民，你的眼目要终日的切望，甚至失明，你的手都无能为力，你地所产的和你劳力所得的必被你所不认识的百姓吃尽，你天天只被欺压受压制，甚至你因眼中所见的景象而疯狂，耶和华必攻击你，使你膝上腿上从脚掌到头顶都长满了毒疮，无法医治。你在耶和华赶你去的万民之中要令人惊骇，成为笑柄，被人讥笑。在犹太人的耳中，这就是被交给外邦人的意思，这就是耶稣的意思。那临到上帝子民身上的咒诅，罪人的咒诅，要落在我的身上。换句话说，耶稣要他的门徒看啊，你们放弃一切来跟从的，就是受上帝咒诅的人。这很讽刺，上帝把以色列人的先祖掳到巴比伦，以色列人当时仍然受到外邦人罗马的统治，犹太人所期待的弥赛亚要将他们从外邦人的统治之中解放出来，耶稣却说自己即将被交给外邦人。这是哪门子的弥赛亚？且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向他吐唾沫，并要鞭打他，杀害他。这样子被杀的基督怎么拯救他的百姓？主耶稣他知道这些事要临到他身上，因为他父从小就每天早晨提醒他。提醒他什么？提醒他的耳朵，使他能听，像受教者一样。受教什么？他从小就熟悉圣经，而整本旧约圣经都告诉耶稣关于他自己的事。然而你必须说，耶稣那天用第三人称描述自己是有点奇怪，不是吗？有什么样的人会用第三人称说自己？精神失调的人，也许，或者很机车的人，像牧师喜欢吃汉堡王，却从来没有人买汉堡请牧师吃。也许主耶稣他读过研究显示，用第三人称可以帮助一个人厘清自己的思维，或者用第三人称对他来说比较容易。不是他们要戏弄我，乃是他们要戏弄他，凌辱他，向他吐唾沫。你以为这种事容易说得出口吗？说这种事要发生在我自己身上，就是打自己的脸。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用第三人称，因为他比我更有距离，也比较容易保持距离。耶稣他一生都指向即将要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，这正是他迫切要受的洗，但这不表示这是容易的事，甚至不是容易向他自己门徒诉说的事， 与其说你们看我，耶稣说你们看他。他硬着面向走上耶路撒冷，这是他父对他的旨意，这是他的牺牲，这就是他的顺服，这才是你们需要看的事。看啊，那应该落在你们身上的咒诅如今落在他身上。耶稣明白人们要鞭打他，好叫我们得医治。他的父喜悦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以他为赎罪祭。犹太人和外邦人都是按照他父上帝定旨和先见杀害他。耶稣的门徒本来应该知道这些事，他们应该要知道这些事，因为他们不只有旧约圣经，他们还跟随写这本圣经的人三年之久。只不过他们一点也不明白，因为这话的意思对他们是隐藏的。清教徒马太·亨利说，他们就像我们一样只读半本圣经，就是只读自己想要读的。马可说，那个时候耶稣他走在前面，他们很惊讶，跟随的人也很害怕。说实在的，他们有什么好怕的？他们甚至应该殷切的期望即将要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。主耶稣告诉他们，第三天他要复活。他们没有看过永生上帝的儿子被人吐唾沫，他们至少看过他叫多次叫死人复活。耶稣能够叫死人从坟墓中走出来，他就自己能够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，不是吗？但是门徒们不知道耶稣到底在说什么，要等到他复活之后才想起他说的话。耶稣接近耶利哥的时候，有一个盲人坐在路边讨饭。耶利哥城距离耶路撒冷大约13英里，不到30公里，大约一天的路程，徒步的路程。马太和马可，你知道，都说耶稣在出耶利哥城的时候遇到这个盲人。我们今天不多花时间讨论路加为什么和马太和马可不一样，我只说我倾向加尔文的解释，就是路加一起描述耶稣进城和出城所发生的事。耶稣在进城的时候遇到这个盲人，但是要等到他出城的时候才打开那人的眼睛。在这之间耶稣做什么事，之后我们会读到，去一个税吏家做客。那天那个盲人听见许多人经过，他就问是什么事。他很好奇，好奇心害死猫。但是好奇心救了那个盲人，本来是个讨饭的人，他不需要知道什么事，只需要向人讨饭。然而他们告诉他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，他没有说拿撒勒能够出什么好的，因为我想一个讨饭的没有什么好挑选的，一个盲人也不能够挑剔他的救主。瞎子怎么知道耶稣是大卫之子？犹太人知道大卫之子是弥赛亚的称号，就是基督。主耶稣之后会问法利赛人，论到基督，你们说他是谁的子孙呢？他们回答说是大卫的子孙，是大卫之子。彼得之前认耶稣是上帝所立的基督，那个时候耶稣就对彼得说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所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。耶稣在天上的父之后，又安排了一个在路边讨饭的瞎子呼叫说，大卫之子耶稣，可怜我吧。哦，看来那天也只有这一个瞎子呼求大卫之子，可怜他。而这正是大卫他自己的用词，上帝啊，求你按你的慈爱可怜我，求你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并洁净我的罪。 那天走在前头的人就责备那个盲人，不许他作声。就像之前耶稣责备那些带小孩子来见耶稣的人，就反映他们的价值观最小、最弱、最边缘的、最没有资源、最不能够为自己做什么事、最需要上帝的人，在那些人的眼中真是最没有资格来到耶稣面前的人。 Quiet， 不要说话。你必须质疑他们是否信一位顾念孤儿寡妇的上帝。那个瞎子却越发喊叫，因为他有需要。大卫之子，可怜我吧。耶稣就站住，吩咐说把他领过来。这时候马可说，那个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。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牵着他的手带他到耶稣面前，还是他听从耶稣的声音就来到耶稣面前。我们知道他没有说我没有办法，我不能，我看不到，再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好了再去找耶稣，或者耶稣为什么不到我这里来。耶稣叫他去他就去，他去因为他相信耶稣可怜他。其他人的神学是上帝祝福有健康财富的人，没有健康也没有财富的人最好留在原地不要出声，不要打扰耶稣。这个瞎子的神学是正因为我没有健康，我没有财富，我没有资格，我就更应该去耶稣那里。你看出来人有不同的神学，就信不同的上帝。你信哪一个上帝？主耶稣站住，他问他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认为瞎子应该向耶稣求什么？你的神学应该更好，因为你知道他应该求主啊，主啊怜悯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只不过瞎子显然没有你我那么好的神学，但是他比你我更有胆量，说主啊，我要能看见，是因为他看不见，所以他向耶稣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要求。你甚至可以说这是最白目的要求。旧约记录有麻风病人得医治，有死人复活，但是从来没有一个瞎眼的得以看见。套用另外一个瞎子的说法，从创世以来未曾听见过有人把生来就是瞎眼的眼睛开了。但也许这个瞎子听说过拿撒勒人耶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使被掳的得释放，瞎眼的得看见，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耶稣就对他说，你看见吧，你的信救了你，或你的信医治了你。你知道主耶稣医治过许多人，但不见得每一个得主耶稣医治的人都有信心。还记得那十个患大麻风病的人，耶稣只对其中一个，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说，起来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讲道的人通常会在这时候提醒会众，这信心本身不能够拯救人，是主耶稣拯救人，或者耶稣借着赐给这人的信心拯救他。So OK， 我也提醒你们了。那我就更有趣、更值得你问的问题，是什么样的信心可以拯救这个人？神学家说，真信心有三个元素。真正的信心有知识、有认同、有信靠。那人的信心有没有知识？有，他知道拿撒勒人耶稣是大卫子孙，也就是上帝所立的基督。那人的信心有没有认同？他认同耶稣，认定耶稣怜悯他，可以医治他、拯救他。他的信心更有信靠。那盲人立刻就看见了。你以为他看见什么？他来到耶稣面前能看见什么？他看见 他信心的对象耶稣，就采取信心行动，就跟随耶稣一路归荣耀给上帝。没有行动的信心是死的，真实的信心也必然带出具体行动，没有具体行动的信心不过是魔鬼也信的信心。魔鬼也信，魔鬼也认同，但是魔鬼没有信靠。其瞎子和年轻的官差别就是在此，年轻的官他看得见，瞎子看不见。年轻的官什么都有，但是什么也不能舍去。这个人什么都没有，就什么都可以撇下。年轻的官忧忧愁愁的离去了，这人却跳起来跟随耶稣赞美上帝。这个人有拯救他的信心，年轻的官没有。年轻的官不信耶稣也不得救。我们还可以补充，真实的信心必然有所长进，没有成长的信心就像一滩死水，顶多养蚊子却养不了你的灵魂。一个说自己信耶稣的人，在主的恩典和知识上没有长进，一年两年三年总是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打转，从来没有竭力进入成熟的地步，你就没有理由自欺欺人说他信耶稣。他自己也应该质疑可否领受真实的信心。真实的信心必然成长，信心如何成长？不在教会的日子，在家休养疗伤，闭门自修，上网爬文，听铃木讲道。Yeah, 你可以试试看，你可以试试看看你在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没有长进，或你可以采取行动，你可以跳起来去耶稣那里。那瞎眼的就立刻看见，就立刻跟随耶稣，没有什么等我准备好，等我小孩子长大，等我结案手中的案件，等我存款达标，等我处理好家里的事，等我回去埋葬死人，等我经历人生高峰，度过人生低潮，等我退休有时间，等我把我生命剩下的残渣留给耶稣。你认为这样的信心会有所长进？别傻了。那个瞎子看见耶稣就跟随耶稣去哪里，一路上荣耀上帝，去哪里？去耶路撒冷。在耶路撒冷他看到什么？那个瞎子将在耶路撒冷受最好的神学教育，那人要明白，耶稣能够打开我的眼睛，表示耶稣敬奉上帝，遵行上帝旨意，上帝听耶稣的。那人看到在耶路撒冷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，就必须思考，耶稣那样的人为什么被交给外邦人，大卫之子为什么像一个罪人被人羞辱，被上帝咒诅，耶稣为什么死，耶稣为谁死。那人开了眼睛看见耶稣，就必须问自己，他若不是为我死，还为谁死？他为什么要为我死？毕竟他不需要为我死就可以打开我的眼睛，表示如果他需要为我死，我就有更大的问题，比眼睛瞎眼更严重的问题。问题就是我是个罪人。你看得出来，起先那人只有求耶稣叫他能够看见的信心。你可以说他起初只有一种求健康财富的成功神学，但这神学，他的神学有所成长。他跟随耶稣上耶路撒冷，怎么可能没有成长？耶稣打开那人的眼睛，好叫那人看见上帝的基督被人戏弄，被人凌辱， 被人吐唾沫，被人鞭打，被人杀害，三天后复活，好叫那人明白，上帝儿子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他是爱我，我是一个罪人，他为我舍己。你看那个起初叫他眼睛看见的信心，最终叫他得着基督。弟兄姐妹，你有再大的信心叫你得着世界的信心，若没有叫你得着基督，也不过是死路一条，无法救你。因此检视你的信心可否叫你得着基督，那才是能够拯救你的信心。最后我们看主耶稣那天在上耶路撒冷的路途中，他站住停下来问一个坐在路边讨饭的瞎子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我个人总是好奇耶稣停下来，他总是有时间停下来，停下来对那些要杀他的人说话，停下来医治一个驼背的女人，停下来医治一个水肿的男人，停下来医治一个患大麻风病的撒玛利亚人，他停下来接待税吏和罪人，停下来对法利赛人说有史以来最精彩的比喻。主耶稣总是有时间停下来，因为人总是有需求。那天有一个瞎子有需求，耶稣就问他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他说我要能看见。耶稣就叫他看见。他们说这是在路加福音里面耶稣所行的最后一个神迹，是吗？不尽然吧，耶稣还要行一个神迹，不是吗？他说这就是约拿的神迹，他说只有这个神迹给他们看，有谁看到这个神迹？有谁求他行这最后一个神迹？你要人信耶稣行神迹，其实并不难。你甚至要人相信耶稣为我死也不难，因为人天生的信念就是上帝的儿子应该为我死，那是值得的。但是如果你要一个人相信耶稣为我这个该死的罪人死，除非有神迹，就是不可能的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孩子们，你听到了，当没有人为你停下来，没有人问你，没有人在乎你，主耶稣他总是停下来问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怎么回答？你要大卫之子上帝儿子为你做什么？如果那个瞎子那天有更大的信心，他就会求更大的神迹。上帝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上帝啊，求你与我这个罪人和好，所以我建议你也求这最后一个神迹，就是上帝儿子献自己为多人做赎罪祭的神迹。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回答，主啊，你知道的，你知道我的需求，你知道我需要你，上帝儿子，为我这个罪人死。世人向上帝求各样的事，却总不求这一件事，但是你我不一样。每当你求耶稣救你，你就是诉求他为你死。 倘若耶稣没有为你死，他也无法救你。倘若你求一位不需要为你死的耶稣，你也求错人了，你不过求一个偶像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不求偶像，你有一位主，而且你的主要你求，问你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你求不求？你有没有信心求？求他救你。一旦你明白你的主必须为你死才救得了你，你怎么可能不求？你怎么可能自夸？你怎么可能不为他活？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没有顾惜你独生爱子，他也没有顾惜自己，反而顾惜最弱最小最没有资格的人。愿我们都成为那样的人，因为他总是问那样的人，你要我为你做什么？天父，感谢你，因为你的儿子就是为了我们这样的人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就知道他没有什么不愿意也不能为我们做的。为了他，你儿子的缘故，我祷告。